电台监制，北广合艺出品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，它滴了到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暗销魂。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奔耳边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铁宝山一看两位哥哥不能取胜，他心里琢磨着：得了，干脆咱们效仿古人之故啊，来个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吧，我也算一个。哥哥不要担惊，小弟到了，咱们仨打打。他也过来了，铁戟再点被邱彦臣一看不行，要仨打一个恐怕田德彪支持不住啊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，那不等于没能耐。赶紧晃铁戟，催动战马，敌住铁宝山。匹夫，老朽在此，来来来，咱两个人大战300合，召集。说着举戟便刺，铁宝山大怒，一拨马站住邱彦臣。由于他们的能耐都相差无几，所以一伸手很难分出输赢来。五员大将把战场搅了个地覆天翻，两旁边的军兵都给主将打气儿助威呀，扯着脖子就喊开了：主将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哦，擂鼓掌号。嘟嘟嘟！哇！本来是个晴天，叫这场大战搅的是天昏地暗。燕王心里头又赞成田再彪，又敬重花枪将，我怎么就把这个人得着了？要没有田再彪，真是寸步难行。燕王手脚也有点刺痒，心说我也是男子汉大丈夫，非得叫别人保着我呀，我就不行冲锋陷阵呢。哎，他高兴劲儿还来了，把花枪一晃，催马直奔两军阵。燕王还喊了一声：大帅不必担惊，小王助你一臂之力。田再彪偷眼一看，耶，心里说话：我的王爷，你可要了我的命了，你这不是捣乱吗？你就在后边待着得了呗，你那两下子你心还没有数吗？到了战场你白给呀，我是打仗，我是保护你，但是追回不及了。燕王到了，抖枪奔铁宝龙便刺。铁宝龙打着打着偷眼一看，心中高兴：哎呀，这是天意该着啊， 我扎死100个田代彪也赶不上一个朱棣呀、啊！我要把他扎死或者活捉，那回去马娘娘非封我大官不可呀！想到这里，他舍掉田代彪，一拨马奔朱棣来了。朱棣觉着自己不含糊，我也20郎当岁，年轻力壮，也学过武术，我也不含糊，感情一伸手真白给呀、啊！人家大刀往下一砍，燕王横枪招架，啪啦啦啦，就这一下，把自殿下给震的摘两摘，摇两摇，好像没在马屁股后头轱辘下去。没过3招5式，燕王就招架不住，是拨马而走，要败归本队。铁宝龙能让他走吗？铁宝龙的马快，哈哈哈哈，一兜的圈子把他给挡住了。燕王是想回去回不了喽，这马3拐2拐有点吃惊，奔东北方向就下去了。这东北方向是大山跟黄河边，离着军队是越来越远呐。铁宝龙心里大喜，干脆战场上有我两个兄弟，我呀专门就追你就得了，举大刀猛追不舍呀，可把田在彪长恒这帮人急坏了。长恒颤大江宰后的就追铁宝龙，这回多好，就像一条线拴着仨人一样。咱们不说旁人，单表四殿下恨不能撤自己俩嘴巴，心说我是个什么东西，我是个累赘，就得别人保护我。要知道这样，我当初怎么不好好练练功夫呢？可是又一想，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啊？他一边往前跑，一边偷眼观看，不看的还好点儿。他一看，耶，铁宝龙脸上有个疤的都能看清，离着他相隔不到3丈远了。殿下一看，这怎么办？黄河正好是大拐弯的地方，水势甚狂啊，再往前跑就是河了。燕王心里头一惊，暗自想到，得了，我宁愿河里头淹死，也不能叫他抓了俘虏啊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顺着黄河边那儿来了一支人马，人呢不多，100左右吧，为首的3匹马，马上坐着2男1女，其中有个人喊了一声，王驾千岁不必担心，微臣来也。就说话的这个人啊，长得是真漂亮。就见这个人头顶天王盔，身披太岁甲，外罩素罗袍，胯下压7匹宝马良驹，叫一字末脚赖麒麟，手中晃动方天画戟，背后背着一对熟铜锏，走兽虎带着宝雕弓，往脸上一看，面白如玉，大眼睛双眼皮，2眸子锃明刷亮，2道宝剑眉斜入天仓，那脸蛋长的那个滑溜劲儿，那个干净劲儿就甭提了。在他身后边一点也是个年轻的小伙，盔甲全身，手中10把大刀，这小伙长得也挺好看，但是被前面这个人一显呢，就要逊色3分。后边还有一员女将，这女将没有盔，头上是绢帕罩头，身披软甲，外面罩着斗篷，但是都是素色的，看这意思也带着笑呢。胯下压起白马，掌中绣绒大刀， 在他们身后跟着100来人，有的穿军装，有的不穿军装，十分的不整齐。咱们书中代言，这三个人是谁呀？都是老熟人喽。走到最前面这个漂亮小伙儿，正是大将高彦平。在他身后这小伙儿是徐达的二儿子，叫徐继忠。这女子是徐达的女儿，叫徐金定，燕王的王妃。在前文书咱们曾经说过，朱元璋用白马汉害死中山王徐达，害死还不说，还要挖苗断根。韩金虎领着3000人包围中山王府，封锁南京。后来少帅徐继忠保着姐姐徐金定，领着家奴院工500多人往外突围，结果在凤翼门让韩金虎给堵上了。幸亏胡德海带着胡德济、胡强帮着他们姐弟二人闯重围，这才化险为夷，他们姐儿俩出了城了。就是出城也没得着好啊，韩金虎和马兰领着3000铁骑在后的紧追不舍。正在危险的时候，高彦平露了面了，战败韩金虎把他们姐弟二人给救走。打那以后他们仨就左右没离开。这个高彦平是什么人咱们也说过，那是马娘娘的选拔头名武状元呢。小伙长得又漂亮又有能耐，一开始他受了韩马两党的蒙蔽，也干了不少坏事。日久天长，高彦平发现这个韩金虎太不是东西，这个马娘娘阴险毒辣。高彦平是个正人君子，越看越看不惯，最后中间意见不合造成了分裂。高彦平跟母亲一商议，宁愿回家打柴种地，也不当这个肮脏官，不能跟这帮人搅在一块儿啊，他们太不是人。母亲也同意。后来在战乱年代，老太太死了，就剩下高彦平孤身一人。你说他上哪儿去？把徐金定跟徐继忠救了之后，为了摆脱韩金虎的报复，他们不敢走州城府县，绕山路而行。那个时候呢，马娘娘传下圣旨，撒下天罗地网，不管何时何地也要把他们抓回来。所以啊，他们苦了很多日子，转来转去，最后转到苏州去了，投奔了苏州吴王张士诚。张士诚呢，原来咱们也说过，那是除了朱元璋之外势力属他大呀。不是有段书叫牛塘峪大战，四个侠客闹苏州吗？后来张士诚投降了朱元璋，朱元璋建国之后加封张士诚是姑苏王，仍然在苏州镇守。现在张士诚势力也挺大呀，别看他表面上保，后来张士诚投降了朱元璋，朱元璋建国之后加封张士诚是姑苏王，仍然在苏州镇守。现在张士诚势力也挺大呀，别看他表面上保了朱元璋，心里头跟朱元璋想的不是一回事，他总想着东山再起，自立为王。可由于心有力不足， 暂时把这个事儿他压下了。尽管如此，他不死心呐，派出不少细作了解南京的动态，就是南京那一举一动，有个风吹草动，张士诚都知道。张士诚心里高兴啊，心说你们耗子动刀窝里反，越热闹越好，最好你们打起来才趁我的心呢。你们自顾不暇，我好利用这个机会竖起大旗。因此张士诚暗地之中招兵买马，祭草屯粮，私立招贤馆，收了不少英雄好汉。表面上他还是明朝属下的臣，穿的军装号坎旗号都一样，也受明太祖的册封，实质上他是一大隐患。哎，正这时候，徐金定、徐继忠、高彦平来了，见着张士诚，说明身份，打算在这隐蔽逃难，请求苏州王给予保护。张士诚慨然应允。他为什么这么做呀？倒不出于什么好心，他一想，这徐金定是燕王的王妃呀。据说这个燕王是个了不起的人，早晚必成大事，有可能取代明太祖。假如说燕王有得地那一天，能忘了我的好处吗？你妻子在不得地的时候，我给庇护了，我救了他的命了。嗯，对我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另外他又一想，我还得广泛邀买人心呢，不能都得罪了，不能跟朱元璋一样，你那排挤的我这就收买，早晚也背不住这些人跟我办事啊。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。张士诚很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对待他们三个人隆重接待，安排到金庭馆驿，派出十名使女专门伺候徐王妃，就是徐继忠、高彦平也不亏待啊，每天待如上宾。就这么的，双方感情处得十分好。毕竟徐金定在这住不了啊，他一心一意打算上北京找燕王去，能老在这儿待吗？也派出人刺探北京方面的动态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后来终于把消息探听明白了，说燕王经过万水千山，遇了不少的风险，终于到了北京。姚广孝当了军师，田再彪当了大帅，现在文修武治，把这北京修的这个好就甭提了。风闻燕王现在招兵买马，还要回南京讨伐韩马逆党。到了现在，徐金定再也待不住了，暗地之中把兄弟徐继忠、大将高彦平给找来，三个人一商议，咱们快走。燕王正在用人之时啊，我们去了呢，也助他一臂之力，另外有些事情也得对他讲。就这么三个人都同意了，当面向张士诚的一提，哎呀，张士诚恋恋不舍，再三的挽留，左一顿酒席，右一顿酒宴，最后挽留了十天，发现徐金定去意已决，这才赠送了黄金100两给了仆人100名。张士诚这么做还真有好处了，将来到了明凤山的时候，张士诚死中得活，燕王报恩，那是后话，咱不提。咱们单说徐金定带着100人对张士诚千恩万谢，这才起身北上。不容易，得绕过韩金虎、马兰的管辖区，还得避开人的耳目，竟转着圈走啊， 所以这一天才到了黄河边上，听见前方跑下来的难民说前方打仗。高艳平很关心这个事儿，说谁跟谁打。这难民就说，说这位太详细我们不清楚，不过呢燕王千岁已经兵进燕庆关，哎呀声势浩大呀，隔着河对面就是大明朝的军队，听说还有什么奉旨的大帅也进了兵了，眼见就是一场大战，我们老百姓住不了了，到四乡逃难。高艳平一听正好，跟徐金定他们一商议，决定过黄河投奔燕王。还有钱能买鬼推磨呀，终于买通了个渔民，用三只小船把他们这100多人渡过黄河。为了报答人家，给了30两黄金。他们这是赶奔燕庆关，哎，说来多巧，正赶上燕王遇险，在河甩弯这碰到一块儿。高艳平一看在这遇上燕王了，高兴的不得了，让徐金定、徐继忠在后头压住阵脚，他催马晃戟直奔燕王千岁，到这儿给解了围了。燕王呢知道高艳平那是头名武状元，轰动一时啊，后来也听说他倒戈归顺了，始终下落不明，没想在这儿碰上了，万语千言难以诉说，只好点了点头告诉高艳平，将军多加注意，这个铁宝龙甚是骁勇，王家你放心吧。燕王拨马闪退一旁，高艳平晃大戟挡住铁宝龙。这铁宝龙啊新来的，他光听了个马马虎虎，他不知道高艳平有多大的能耐，在他的心目之中那田在彪是了不起的，除了田在彪那帮人都是碌碌之辈，所以他也没把这高艳平看在眼里，晃大铁刀高声喊喝，呆什么人？高艳平。高艳平，我说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竟敢跑这挡你家将军的好事，今天燕王要跑了就跑到你身上了，本大将军岂能容饶于你，招刀抡刀就剁。等伸上手了他傻眼了，一看这高艳平啊，只在田在彪之上，不在田在彪之下。这条大戟上下翻飞，他是眼花缭乱，一个没注意，大戟正好扎他肚子上头。耳轮中就听见噗，哎，咔啷啷啷啷啷啷，铁宝龙大刀落地，七窍流血，当场而亡。高艳平把他死尸挑翻在地，然后把大戟撤回来，把戟尖上的鲜血擦了一擦。正这时候长恒也赶到了，长恒认得高艳平，都在南京见过，他也知道高艳平这人学了好了，怎么学得好他不清楚，今儿这一看这是真的。长恒赶紧催马过来，高将军，长恒在此。高艳平把大戟挂上，拉住长恒的手，两个人亲热得不得了。可这时候呢，燕王跟徐金定一句话都没说，有点发怒，因为两个人都知道从小定的亲，在那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多有不便呢，越知道这个事儿越觉着发怒。这徐继忠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就这么老半天仨人连一句话都没说，幸亏长恒来了打破了这个僵局啊。我说你们二位怎么还不见驾呀，这不燕王千岁你们是小两口吗，这有什么说的，这是。徐金定脸一红从马上跳下来，跟兄弟徐继忠这才过来见燕王。